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此时，胖子已经爬了起来，三两步来到白沉香面前，脸上却尽是悲痛之色。白沉香原本看到胖子很羞涩，但想起之前胖子还算老实的表现，对他也没有很大抵触。 你怎么了？ 香香，你夺去了我的吻，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可要对我负责呀。 你吃死胖子，竟然得了便宜卖乖。 滚！ 扑通一声，胖子落入海中海内。幸好这家伙落水的地方距离岸边很近，扑腾了几下，湿淋淋地爬了上来。 嫉妒，你们这是赤裸裸的嫉妒！你们，前辈，请让海神大人赐予我考验吧，以后我就是海神大人忠实的信徒了。 海神大人才不要你这样的人呢。 但他还是按照程序再次凝聚起魂力，与海马圣柱开始沟通。当蓝光照耀在马红俊身上时，他迫不及待地看着眼前海马圣柱的变化。魔纹出现，胖子身上的光芒转换很快，只是眨眼功夫就已经变成了黑色。看着那黑色攀升，胖子不断地祈祷着。不过最后，他还是颓然地接受了黑色六角星烙印额头的命运。与戴沐白和奥斯卡一样，他也是黑级六考，终究没有达到宁荣荣那顶级七考的程度。此时，八人终究只剩下唐三与小五还没有接受海神之光赐予的考验了。唐三将小五交给宁荣荣照顾，自己缓步来到了海马圣柱前，向海马斗罗微微躬身。八人中令海马斗罗最感兴趣的也就是唐三了，他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唐三的实力是什么级别，当下也不多言，直接催动魂力召唤了今天的第七次海神之光。蓝光普照，悄然沐浴在唐三身上，但诡异的是，这蓝光并没有像之前其他人那样快速地出现颜色变化，依旧保持着蓝色，但光芒却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样的情况，海马斗罗也是第一次遇到，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蓝光没有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不应该 见过这种光 啊！哪怕是实力再差的魂师，也至少会有白级考核出现，而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实力显然是不差的。 小五！ 小五！ 就在众人心存惊讶之时，唐三身上的蓝光突然出现了变化，并不是颜色的转变，而是数量的转变。原本一道蓝光突然分裂成了两道，这分裂出的光芒横向甩出，正好落在被宁荣荣挽着手臂的小五身上。蓝光微微一震，震开了宁荣荣，就那么带着小五回到了唐三身边站定。这样奇异的景象顿时令戴沐白、奥斯卡他们的心提了起来。小五已经失去了灵魂，他又怎么能接受考核呢？就在这时，唐三身上的蓝光不变，但小五身上的光芒却开始发生了变化，蓝色变成了白色，再飞快地转换为黄色，毫无停留地蔓延为紫色。此时唐三的脸色也变了，他想要挣脱身边的蓝光，却发现自己连一个手指都动不了。虽然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但在那蓝光照耀下，他就是什么也无法做，只能看着身边的小五一脸茫然地站在不断变化光芒的光柱之中。黑级考验如果无法完成，结局就只有死亡。黑色魔纹在海马圣柱上持续攀升，戴沐白他们再也忍不住了，想要冲上来。海马斗罗右手一挥，一层湛蓝色的光幕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黑色魔纹还在上升，唐三五内如焚，可却无法阻止那黑光的蔓延。很快，那黑色魔纹已经攀升到了与戴沐白和马红俊、奥斯卡他们一样的黑级六考的位置，大家都下意识地握紧了双拳。但是他们的震惊还没结束，黑光骤然一跃，又是那亮丽的惊鸿，随后冲天而起，直刺空中，令澄净的蓝天一片血光。顶级七考，又是一个顶级七考。 不只是史莱克七怪愣住了，海马斗罗此时也张大了嘴。 顶级考核已经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可今天却一下出现了两个。这个一身白衣、神色茫然的少女，从来到这里后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她的气息不弱，但精神却弱得近乎不存在。从其他人的表情就能看出，这个女孩子一定是有问题的。这样一个人也能接受顶级七考？等等，他是顶级一考？ 这怎么可能呢？ 红光一闪，一片红色的光幕出现在小五面前，并不像宁荣荣那样身前出现七块光幕，出现在小五身前的就仅仅只有一块而已。红色的光芒涌动，从小五的额头融入，化为一个红色的光点，为他原本就冠绝群芳的娇颜更添了几分荣光。海马斗罗怔怔地看着小五，在他的记忆中，顶级考核出现的次数本来就极少，更是从来没有见过只有一个考验的情况。而且哪怕是作为主考官的他，现在也看不清小五那一考考验的究竟是什么。这八个外来的陆地魂师似乎成了颠覆二字最完美的诠释。红光没入小五额头，却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在顷刻间隐没。就在这个时候，唐三身上的光芒也开始出现了变化。其他人在接受海神之光考验的时候，光柱的颜色是渐变的，而笼罩在唐三身上的光柱颜色却是跳跃式的变化，蓝白黄紫这四个颜色都只是闪烁了一下就变成了下一种，速度极快，哪怕是紫色到黑色的转变也不过是一瞬之间。下一刻，黑色魔纹就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攀升而上。海马斗罗发现自己的心脏已经有些不能承受这样的刺激了，别说是他，就算七大圣柱加起来也从未经历过如此特殊的场面。那黑色魔纹顺利越过海马圣柱三分之二的位置，黑色转化为血红色，血色魔纹骤然出现，而且这一次它不只是在原本三分之二的基础上跳跃一点，而是瞬间冲到了最高处。一声宛如大海呜咽般的嗡鸣从海马圣柱处响起，接着比先前小五和宁荣荣要强上十倍的庞大血色光柱冲天而起，海水沸腾了，整片海中海骤然掀起了高达百米的巨浪，垂直向上，巨浪之中爆发着强烈的氤氲蓝光。而变化还没有结束，整座海神岛仿佛都随着海马圣柱冲天而起的红光而颤抖起来。紧接着，史莱克七怪清晰地看到，同样六道巨大光柱冲天而起，在空中汇聚成一点。下一刻，血色褪去，从他们汇聚的那一点处，一道灿烂到极致的金色光芒从天而降。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刻像是进入了绝对的静止状态，只剩了海天中心点一般的璀璨辉煌之光。在此之前，唐三也曾经见过金色的魂力，最有代表性的无疑就是千仞雪的六翼天使武魂，但是眼前这道金光和以往他所见到的任何颜色都截然不同，这是充满了威严与恢宏的王道之光。当他出现的那一瞬间，整座海神岛上不论是七圣柱、森林、丘陵还是海中海，在这一刻都已经完全被染成了金色，甚至所有的海魂师身上，史莱克七怪和白沉香身上也都染上了那层特殊的金色。而这道金光的终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站在海马圣柱下略微有些茫然的唐三。那金色光柱带给唐三一种很奇异的感觉，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似的。紧接着，接连九片正方形的金色光幕凭空而至，出现在唐三面前。第一片光幕上的光芒最为闪亮，其他八面都显得有些暗淡。没等唐三多做思考，这些光幕已经宛如一颗颗金色流星一般直接飘入他眉心之中，顿时大量的信息直接灌入他脑海之中。这些信息模糊不清，只有一股能够辨识清楚， 唐三顿时明白为什么之前朱竹清和戴沐白坐下思索，脑海中被那庞大的金色所充满，唐三感受到一种醍醐灌顶般的特殊能量波动，全身仿佛都浸泡在清凉的液体之中。唐三隐约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这道金光之中正在发生什么细微的改变，究竟是什么他说不清，但那种感觉很神奇，就像是理顺了他身体的机能一般，说不出的舒服。唐三不自觉地张口吐出一口浊气，这似乎是金光将体内所有杂质逼迫而出的浊气。金光渐渐淡化，唐三的身体就是这全部金光的终点，而那金光最后收敛的地方就是他的额头正中，在那里留下的并不是一个星状痕迹，而是一个金色的三叉戟标记。淡淡的金色三叉戟带给唐三的是一种充满威严的高贵，尽管他只是站在那里，却带着一种俯视苍生的感觉。缓缓睁开双眼，唐三蓝色的眸光看上去更加澄澈了，抬起手下意识摸了摸自己平滑的额头。 如此恢宏浩大的场面，不亚于大自然的威严，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